第36篇，人的邪恶比天主的慈爱。上主的仆人达卫座交与月官。恶人从心里就喜爱不义，他毫无敬畏天主的诚意，他只是在自己的心里自慰，无人发现他的罪，无人惩治。他满口尽是虚伪与欺诈，早已把智慧与善行抛弃。他在床上筹划作恶，立于邪道，不怕罪过。上主，你的慈爱高达青天，你的忠诚上彻云间。你的正义有如摩天的高山，你的公平有如无底的深渊。上主，是你使人畜生命安全。天主，你的慈爱多么可贵可真，人子们都向你的护翼下投奔。他们不但饱尝你宫殿中的盛宴，你还赐他们畅饮你娱乐的新船，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泉源，借你的光明才能把光明看见。求你为恭敬你的人保留恩宠，并为心地正直的人保持公平。求你不要让高傲人的脚践踏我，求你不要让罪恶人的手骚扰我。请看，作恶的人已经一败涂地，他们既已倾倒，无法重新兴起。